剛才你提到樂觀，樂觀 不是樂觀呢，就是對於這些青年組織、散後組織、青年新政，甚至學民黨啊，這些人去參選呢，我覺得將個政治光譜拉闊，是吧？這個呢我是樂觀其成的，這個是第一個樂觀。第二個樂觀呢，對於傳統泛民主派將會冚家產，我又是樂觀的OK 是吧？這個就是第二個樂觀。第三個樂觀呢，就對於我們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運動能夠取得成功，我也是樂觀的，就三個樂觀。 OK， 第一個樂觀就是對於散後組織和學民黨，他們派一些年輕的朋友出來參選，輸其太老了。 OK，你黎文樂、羅冠聰代表學聯和學民雙學，這個是新泛民，大家都看到，即大家都會有個區隔，投票的人會很清楚的。當然他是會爭取年輕人的選票，但是年輕人就會想，我投給你雙學就是等於投給你泛民，那都好，我不投給老泛民，我就投給新泛民，那他有得選。另外有些覺得你雙學太過似泛民了，青年新政和其他那些社區組織，包括在這個九龍西選的李文浩，哇，個個後生和他們的主張呢又比較偏近本土，是吧？咦，咁又唔錯喎，係嘛？咁我又可以，如果我唔揀商學嘅話，我咪揀呢啲青年新政。咁當然佢未必出曬五區啊，係咪？咁你咪揀青年新政或者啲散後組織。咦，代表即係、就是、比較接近本土啦。我再強調，我唔會當佢本土派。從來，我再講一次，從來我都唔會當青年新政呢一班年輕朋友係本土派。個意思，本土派唔係由我定，而係佢哋嗰個主張同本土派嘅主張仲有一段好長嘅距離。是吧 ？OK， 本土派佢唔会排斥港独，佢未必系主张港独，但佢唔会排斥港独，系吧？本土派佢嘅政纲里边好清楚，系吧？好具体讲出，即系所谓呢、這个本土派佢哋提出嘅具体主张乜乜一二三四五六七啦，可以睇下即系陈云嗰个所谓本土政纲啦，写得好清楚嘅，系咪？我哋大致都系即系呢一个蓝本。嗱，香港众志咧。即係唉，即好難噏，即係唔好意思，即係好易噏咗香港眾戰啊！我嗰個拉丁文、希臘文我又唔識讀，對唔住，係嘛？讀多讀歪咗，好似就醜化佢哋。總之簡稱學雙學黨啦，係咪？學聯加學文啦，咁 佢起呢個名嘅作用就係令到你讀唔到嘛。 喂，雙學加文化擔保，哇大啦，係咪呢個嗱？其實呢個好清楚，政治光譜裏邊咧就等於新泛民嗱，肥佬禮支持嘅，戴耀廷呢啲人支持嘅。老泛民嗰啲就係工黨、民主黨嚇，呢、這個公民黨呢啲就係老泛民啦。而家變咗咁，但係老泛民亦都有啲青年人嘅，都變咗老啦。嚇、啊，即係思想老嘛，係嘛？佢哋仍然堅持所謂一國兩制，講清楚噶嘛。呢、這個堅持一國兩制，咁但係新泛民都係堅持一國兩制嘅。咁但係佢又類似左翼，有少少左翼啊。你睇佢嘅政綱係有少少左翼啊。咁佢咪同呢啲老泛民咪相近咯？咁如果你唔中意啲老泛民，咁你咪投俾黎文樂、羅冠聰啊，呢、這個即係周永康啊、陳浩輝呢啲人咯。如果佢選嘅話，係咪？咁佢有個選擇。咁你覺得呢班人太過似泛民啦？咁你咪投俾散後組織、青年新政呢啲咯。咁如果你覺得呢啲都太過滑頭啦，兩邊走，咁你咪投俾本土派。本土派咪葉普成咯，係嘛？葉普成加本文前，本文前我哋估計係得一個人去選嘅就係、是、新東，就是、梁天琦，因為佢贏緊。OK， 再加一個新界東可能會出金金大師，呢、這個都係本土派。咁你本土派都一樣有得揀啊嘛，所以成個選舉咧就非常之熱鬧。今次係咪將會天下大亂？所以我頭先講嘅三個樂觀咧，第一對呢啲年青人去參選，我係樂觀其成，係咪？第二呢就是對於泛民主派老泛民的撲街呢我又是樂觀的。第三個樂觀就是對於我們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的運動呢又是非常之樂觀的。那你覺得我這個分析簡單分析即是到不到位呢 到的但是差了少少東西 咯。差什麼呢 最大的問題呢就是呢個五區公投啊就是呢、這個全民制憲呢個運動呢喺而家就如火如荼啦。 但係如火如荼而家啱開始咗。 係如火如荼。你用㗎啦。我個睇法如何做啊。 如火有排都未如火如荼要遍及全香港。攞去宣傳。 呢個係咪遍地開花係咪 但是去到八九月的時候，香港的形勢又如何呢？ 就真的不知道。咁嗱，我哋好簡單，我哋唔理人嘅。 嗯， 我哋而家做自己嘢嘅啫，埋頭苦幹。嗯，大家留意喺 Facebook， 到今日為止落區最多嘅係咩人咧？就係葉普成，係嘛？咪睇到噶嘛，啱唔啱？有啲都未啟動，有啲係琴日禮拜日先宣布啊，開呢個動員大會，有200多人參加，係嘛？屌咧！我哋食餐飯自己揞錢嘅都八百成千人 嘅， 係嘛？自己揞錢嘅都成千人，係嘛？要揞最少600元個最低消費喎，係嘛？咁呢個唔講啦嚇。咁所以即係我哋只會好努力啊，落區同埋而家越嚟越多人參與呢個運動啊。其實每日我哋都有新人加入嘅。咁呢個先最重要嘛，即係對我嚟講，咁我就因為有官司纏身，同埋立法會呢個7月18日之前咧，就講緊有成一大堆法案要喺立法會處理嘅，係咪？咁所以我都可謂公務繁忙嘅，係咪？咁所以我自己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裏邊咧參與嘅咧，就唔會太多，不過成個五月份咧，我都會周圍去講嘢嘅。咁除咗上個禮拜我喺呢個香港大學啊，即係嗰個論壇啦嚇，咁啊跟住而家喺下個禮拜一呢個黃洋達又會出席樹人大學嗰、那個。 喂，點解呢排咁多大學搞呢啲咁嘅論壇？ 中大學生會又搞咗一個啦，係咪？咁啊會有呢個 盧斯達 啊，盧斯達同埋阿鄭容泰啊，同埋呢個又民主黨嗰啲人參與啦，係咪？咁所以。即係跟住落嚟討論呢個所謂港獨，真係大範圍，係咪？ 遍及全港嘅呢啲。 你嗱講其實你共產黨越打壓，你嗰班咁嘅擦鞋仔講得越多嘢，你只會令到個港獨聲浪咧就越嚟越高。即使你而家強調佢係偽命題，本嚟都係一個偽命題，而家就變咗真命題，係咪？就係咁啫嘛，好多嘢就係咁樣產生嘅，即係每一件事都係嘅。你乜都冇做，乜都冇講過，佢乜嘢都唔會發生。你講過一啲嘢，做過一啲嘢，有人附和，有人譴責，有人批評，嗰件事就出嚟噶啦。你而家咪就係咯。喂，香港民族黨嘅陳浩天喺呢度做節目嘅，係嘛？你都唔會覺得佢忽然間砰一聲會組織一個咁嘅黨噶嘛？你成個政治氣候你睇到噶嘛？佢仲快係咪？你學院由香港民族論學院係嘛？都係早兩年。早兩年咧，講緊成兩年前嘅啦，已經跟住而家到最近呢、這個我們的2047嗰個青年時代宣言，呢、這個係上一個裝最後一期，跟住而家新嘅一期又係講呢一個港獨同埋講呢個全民制憲，咁啊，你梁振英喺個即係、就是、施政報告嗰度點名學院係嘛？香港民族論。咪跟住咪做成而家咁樣咯，係嘛？嗱，好多嘢佢冇無緣無故就發生嘅，係咪啊？可以成勢，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佢係有個客觀嘅條件，同埋有好多客觀嘅因素，再加上有啲人主觀做咗一啲嘢，係嘛？你睇好似最近喺大陸特登。即係港澳研究協會仲要開個論壇研討會嚟專講香港嘅本土主義， 係 嘛？嗰啲咁嘅濕鳩學者，嗰啲御用學者個個行出嚟喊打喊殺，係咪啊？香港中聯辦嘅一個屌你咩黨棍叫黃振文個教授，唔該你唔好講話自己係教授，因為你做撚咗黨棍而家 ，OK？ 因為你係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有個叫法律部，你係部長，跟住你行出嚟。即係作為一個法盲講香港嘅法律，甚至乎有啲人荒謬到話香港法律已經唔係普通法㗎啦，啊一定以中國嗰個法律為基礎，咁嘅嘢都噏得出嘅。屌你早講啦，走撚曬啦香港啲人。 個故事就即係諗俾你睇，如果係真嘅就 早啲講啦，冇今時今日先講啦，係嘛？早啲講話香港唔係實行普通法嘅，係實行中國大陸嗰啲法律，中國大陸法律做基礎嘅。撲街香港走咗九世咧，李嘉誠神早走咗啦，仲唔使等到今時今日先嚟撤資啦，啱唔啱啊？所以你話呢啲人全部幫忙你就冇份，幫閒又幫倒忙，就係呢啲咁嘅所謂御用學者。 所以呢啲咁嘅特事特辦呢啲係咪？仲有最近呢個巴拿馬文件，哇！真係～喂，香港變咗一個洗黑錢基地，休息一陣。